朝鲜轻工业省所属各家工厂致力于开发新产品。据统计，进入今年，全省新开发的主要品种和扩大品种多达900多种。平壤金正书纺织厂、船桥编织厂、平壤织袜厂、柳园制鞋厂、平壤制鞋厂、原山皮鞋厂等轻工业部门干部和工人群众，一边促进原料和材料的国产化，一边致力于开发新产品。